第126集，赵斌的声音带着沉重和疲惫。 案子刚开始，我觉得简直就是飞来横祸。竟然能够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，真的是天大的冤屈。事情前前后后拖了半年，一开始那些愤怒啊委屈全都已经消耗掉了。从开庭一直耗着，这些个情绪都慢慢的转变成紧张、焦虑、不安。我都没告诉过其他人。第一次开庭那段时间，我晚上觉都没睡好过。那时候在庭上我已经明白了，也懂了，无论怎么审，结果都是医院要赔，这是多少的问题。 李永波在医务科处理过不少医疗纠纷，也知道事实如此。 是，确实是这样，毕竟患方是弱势群体，人也确实死了，出于人道主义，多少都会让医院赔偿一点，维稳，息事宁人。 赵斌继续说， 过了那段时间以后，我就想开了，这种事情以后还会遇到。这个体制在这个大环境之下，总有人觉得反正告了总会得到好处，于是就去告吧。我们医生不可能因为病人的无理取闹就停止正常的医疗工作，我也不能为了一点不公平的待遇而裹足不前。我以前就说过，选择这条路就得战斗下去，带着血带着泪都得继续走下去。今天这些事情我会记在心里，但是不会让它挡住我前进的脚步。 罗明瑶看着微信里长串的消息，扒了食堂上打来的盒饭，看完赵斌发的赔偿和处罚，回复一句， 辛苦了，这件事总算过了。 也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。这几天医院各个科室都在就这个案子学习医疗法律相关知识，医院对于沟通、医疗文书规范等要求更严格，体现到一线身上就是更多的文书工作，更长时间的加班。因此罗明瑶体会不到赵斌这种解脱的感觉，他只觉得这件事儿在自己身上的压力甚至比赵斌还大。冬天的呼吸科病房是一刻不停的忙碌，刚吃完饭还来不及再和赵斌聊几句，护士站打来电话告诉他祖上有病人说不舒服，让他去看看。病人已经是入院五天的病人，慢阻肺病史十几年，复发三天来的。这五天好不容易把他病情稳住了，晚上吃了饭他自我感觉良好，不顾陪护的劝阻自己下床去上厕所。上完厕所回来就开始感觉心悸气促，呼吸困难，陪护赶紧按铃叫了护士来看。罗明瑶过去查看病人，听诊肺部，今天上午听起来已经相对平息的肺里又出现了尖锐的干鸣。他安排了病人临时做一组布地奈德和支气管舒张剂雾化，让病人平静卧床休息，加大氧流量，过了一会儿病人才稳住了。这边病人刚处理完，那边护士又打电话叫过去看另外一个，也是十多年的慢阻肺的，住院十天了，病情一直在走下坡路。病人今天开始出现意识障碍，氧饱和度只能维持在 80% 左右。家属已经签了知情文书，放弃所有有创抢救，拒绝转 ICU， 拒绝气管插管和呼吸机支持治疗，仅药物抢救及胸外心脏按压。今晚病人突然出现氧饱和度下降，护士叫罗明瑶过去看，时候是 60%。 罗明瑶赶紧打了老总电话来看，呼吸科老总指挥着抢救了一番，吸痰、呼吸兴奋剂、维持血压药物都用过了，病人氧饱和度一点一点降到了无法测出，然后心率减慢逐渐消失。罗明瑶开始按压，护士配合面罩通气，按压十多分钟，家属同意停止抢救，医生宣布临床死亡。家属没有太多泪水，这是慢性病人预料之中的结局，可能病人和家属都等这一天很久了。穿上早就准备好的寿衣，家属跟着太平间转运的车去火葬场安排停灵。罗明瑶回到办公室补医嘱，写抢救记录。他一边在写，病房里又有病人病情变化，要求医生去看，这一次又是个室上素发作。罗明瑶轮转过心内，这个还是会处理，没有叫老总，把事情解决了。一晚上 他就在电脑前和病房里不停奔波，有些病情变化只需要交代安抚几句，有的要完善相关检查做相应处理。这个夜班他又没有睡觉，如果他还有精力统计一下，他一晚上参与抢救12次，其中6次是较大抢救，3次抢救失败，意味着他们组上死了3个病人。早上6点，他坐在办公室写交班，抢救死亡病人太多，他密密麻麻写了2页纸。7点，护士测血糖，回来报告了几个空腹血糖高的，他又一一处理。8点交班，他对着密密麻麻2页纸念得口干舌燥。9点查房，一边查房，一边应付着追着来要死亡证明的病人家属。查房是一个组跟着带组老师查，罗明瑶被追的不停返回办公室给病人处理，这样错过了好几个自己病人的查房。等他再要出去时，带组老师有些忍不住了，叫住他说， 死亡证明又不是多着急要拿走，你让他们等着，你查了房再办。我看那2个都不是你病人，你跑这么积极干嘛呀？这里住院的病人更重要。 罗明瑶点着头到病房门口让病人稍等，不意外的得了一顿臭骂。他平时脾气太好，管的病人里面家属稍微急躁一点的，他都努力跑前跑后把事情快速办出来。慢阻肺的病人一般住院时间长，家属都习惯了罗医生什么事都好说话，现在罗明瑶让他们等着了，他们就不乐意了，站在病房门口大声议论起来， 平时赚我们钱的时候多积极，现在事情完了就对我们爱答不理了。 亏我们还一直觉得他多好的医生。 罗明瑶习惯性的听着就压在心里不反驳，带组二线却觉得这样忍不了，查了房就在病房门口对了回去， 医生尽心尽力给你们办了这么多事儿，查房时间你们根本不顾我们医生，那么忙，那么多重病人要看，只一心要办自己的事情，你们都不觉得自己有点要求过分了？ 这一句话就引起了一阵争分。二线倒是习惯了和病人家属发生点口角，站在门口冷冷的对峙，罗明瑶却非常怕和人吵架，站在门口一脸为难。这点口角倒也不会吵多大，就是发泄几句的话，病人家属说了几句就自己转到一边去了。二线示意罗明瑶赶紧把死亡证拿出来，罗明瑶又只能硬着头皮叫家属把死者身份证户口本都拿给他，他去填写资料。等把死亡证交给家属又得了一顿骂，他全都低头忍着没有反驳，憋屈着回到办公室又被二线数落一番， 你对病人和家属态度太软了，这样不行，做医生要有点气势，不然你怎么让病人觉得有信服力啊？像你刚才那个样子完全被病人牵着走，这样怎么行呀？你这样管不好病人的，我们和病人是合作关系，我们指导他们听从我们的建议，你不能做的真当服务员一样，病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以为到后面他们会觉得你好？他们只会觉得这个医生水平不行，都是听他们的。 罗明瑶领了训回去继续整理医嘱写病程记录，忙碌到了下午才下班。赵斌赶回家时家里一片漆黑，罗明瑶在卧室里睡着还没起床，他知道罗明瑶昨天夜班太辛苦，但睡到这时候估计只吃了午饭，他怕罗明瑶半夜饿醒了难受，便进去叫人起来。罗明瑶睁开眼还是一脸疲惫睡意，赵斌就让他继续躺着，出去翻了翻厨房想给他做点简单的晚饭，找了半天冰箱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在橱柜里找到之前超市打折买的方便面，于是他给罗明瑶煮了一锅方便面，煮好了他又去卧室叫人起来吃。